锵锵三人行，咱们节目里出现过的老朋友啊，田沁鑫导演又回来了，带着英雄回来了。这个我一直很奇怪，他现在做了一个话剧叫《英雄24小时》。 嗯， 你看我一下就想起那个美剧《24小时》，这也是个美国式的英雄。 嗯， 对。但是你，我首先我有个模糊的印象，田导演，你算不算佛门弟子啊？ 算啊，嗯。我修佛15年了嘛。 你是怎么修行吗？每天要做什么功课？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非要去强加自己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佛学还是一个比较就比较宽容的一个宗教，所以我今打打坐呀，有功夫了就念念经啊，这样。嗯， 那这个 如果实在没功夫就在车上念念念经。 饮食呢？ 饮食就是原来挺能吃肉的，后来信佛一段时间了，现在吃肉少了，但在场合里面，比如说朋友在一起，你要是说我吃素，这样很影响大家，所以就也没那么 就 随缘 ， 对对对，不杀生是肯定的， 所以你看，我对他啊就有一些好奇心。第一呢，你作为一个女导演，怎么对英雄这么感兴趣？ 这个也没有，平时没有什么太多对英雄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我们生活里面不太提英雄，好像提起英雄觉得也没事儿吧，要是有人说我想提英雄，我想做一个关于英雄的事，是没事儿吧，但是武侠可以做。对吧？武侠可以做，然后美国英雄可以接受，那你提中国英雄这个事儿就有一点显得就北京话叫比较二哈， 比较二， 然后要不然就比较左，比较高大上， 反正都是别人嘲笑的对象。 对，反正都不是，都有一些负面，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一个正面的东西，好像显得不正常，好像负面的东西显得很正常。就像说那个扶个老太太，老太太摔倒了，你扶个老太太，结果你扶老太太，老太太讹诈你。结果最后是因为他讹诈了你而不去扶，还是扶本身这件事情，是你的良知，是你的善心，所以就说英雄这个事情他怎么就不能提呢？就是他确实是可以提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缘起，其实我做戏的一个缘起还是被美国人刺激了一下。 哦，怎么刺激你了？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跟美国百老汇想要合作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和另外的一个游戏公司的朋友，就和那个美国负责这个项目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制片人，就谈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像兵马俑侠拯救世界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大纲，然后就跟他谈，谈完了之后，这个美国人呢，是个犹太人，平时他跟我关系很好的，结果那天正式谈这个项目，他也看完了所有的 PPT 之后，他说说你能准确的说出你们一个中国英雄的名字吗？就他突然就提这个问题，然后提这个问题，我当时想了想，雷锋， 邱少云， 还有雷锋，然后雷锋之后，然后我就浩瀚的5000年文化就往外走，你知道吗？就腾腾腾的就在我脑海里面，我就堵车，有点堵车，然后我就没说出来。我没说出来，我旁边的这个朋友也没说出来，我们大家都没太说出来，愣了一会儿。然后呢，这个美国人就说，他说你看，说你们不能准确的说出你们国家一个英雄的名字，说你们中国对英雄的概念是缺失的，说你们英雄这个概念只能由我们美国人来输入，说你还是要做一个传统一点的，有点爱情的故事，然后至于你的阵仗，至于里边的内容，就我们来去填充啊。 美国式的英雄。 哎，他就提了这么一个，提了这个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比较，就是有一心里有一点点触动，然后就大家又聊别的，聊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这样，我说我会按照您的想法，我说我再出一个方案，再出一个方案，咱们看一看，这样呢，我们就 就谈完了这件事儿。然后回来之后呢，我旁边这个游戏公司这个朋友想跟我一起做这个项目的人，就说这个事情很搓火，很搓火。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我们自己问，可能还好。说但这个事情要美国人问出来的话，说这个。而且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说那正好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说那好，那就现在问一下。当时九个人，我数了一下，说比如像文涛说，你说说你心目中的中国英雄名字，准确的说出来一个。第一反应，这九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愣，就挨盘问过去都，然后邱少云，然后有一个说你问这问题，不是这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哎，这是回答我这话的是个90后的一个朋友，说没什么关系也有关系，说那你就回答我问题吧。然后那个孩子想想说我爸 啊， 哎，说的他爸。然后还有的就是就是说都不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都是会说哎呦，我就去想想我课本上怎么说的，这是一个回答。那还有就是说不出来。基本上九个都很惊讶。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有意思，我们说那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个戏，就让大家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由于美国人提出来的，后来我们又跟美国人聊。然后跟美国人聊以后，这个美国朋友有意思，有一个美国朋友说比如说超人呀、蜘蛛侠，他说的都是美国电影里的。后来我们说你能不能说出一个人，一个真人，不是虚拟的。也是愣了一会儿说华盛顿。 哦，华盛顿。 华盛顿，然后还说个好像林肯，丁光五四说了几个好像美国政治界的英雄。 也许他会说艾森豪威尔、巴顿将军啊，反正就是那些， 就是这个就激励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其实也是刺激了我们，就是做一个试一试。就在我们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又遇到了，就很多阻力。就我们首先我们创作集体的这些人做的时候，就也都不太信。就不太信这个题材能够在观众中产生影响，而且就说这有什么弄的，这普遍的，这有什么意思， 就是英雄。所以他这个我看他接受采访啊，讲的一个还挺有意思，就跟美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就是比如说中国人过去讲啊，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你说英雄，我觉得要我说我也能说出来，比如说关羽，我觉得关公就算英雄吧，岳飞这算英雄。那么你看，他就觉得呢，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你发现没有，中国这个英雄很多啊，历史记载都是失败的。荆轲，对吧，这个项羽，对吧，感觉刘邦是小人，项羽是英雄，不肯过江东，但是是失败的。诸葛亮最后也是壮志未酬，对吧，关羽最后也被砍了头等等。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怎么观察，他说你看美国电视剧里这个英雄，电影里的英雄啊，都是不但赢了胜了，最后还抱得美人归，就是美国这英雄好像感觉下场不错。你有这观察吗？ 不，这问题讲很深啊，牵涉很多很多的理论。首先你刚才讲那个英雄这个概念啊，其实如果单直接这样说英雄这个概念，它不是我们中国概念，它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Hero， 然后呢，它又跟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些概念又相通。你刚才讲的这个几个不以成败论英雄啊，其实不是，就是都得失败了才做英雄 啊。 赵子龙我们不叫他英雄，关公我们才叫他英雄。你看，这个不是你本领大，打胜仗我们叫他英雄。赵子龙我们叫他常胜将军，我们不大会用英雄来形容他。那项羽跟刘邦的例子是太好了。这个就是啊，这个古希腊悲剧啊，对于男主人公这个英雄 hero 的定义，就是一个高贵的人因为小错而受到大罚。他有一个定律的，就是这个主人公一定是一个高贵的人。他因为小的错误最后受到大的惩罚，引起了我们的怜悯之心，感一种感情的进化。这样的人叫英雄。 那比如说一个高嫖了个娼给判了个死刑，这叫英雄 不高贵，这个高贵 不算高贵， 你这个是小人犯错误演出了一个滑稽的喜剧 啊，这是喜剧， 这个是喜剧，是英雄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不成功。 这个就是在中国，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做这个事儿嘛，我们也查了一下哈，他也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丑之精秀者谓之英，瘦之特群者谓之雄，英雄。然后这个英雄的在中国的这个解释里面，似乎比较多的是用在说头、头目、头脑、头人啊。好像这个是往头上走啊。 那你不是照你刚才讲，美国人不也列华盛顿、林肯？这也是头脑脑啊。 对，就但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英雄他是比较成功的。那中国的这个无论是头还是头脑，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一个某个利益集团里面，然后呢，他产生的这些人，大概我们能够传送的都是。死了的，死了的还挺多。然后他又有一句话，就是说，牺牲，自己成就他人，就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啊，就是他这个概念还是挺强的。 哎，我明白了，我们的这是什么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先烂的这种人呢，给你一个封号英雄，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呢，最近正有一个英雄的话题，你们算赶上了。这个军报都批评，就是邱少云。 那 咱们就是说，现在哎，不要说邱少云了，我这几年在网上看的多了。比如说刘胡兰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杀了刘胡兰？是不是因为刘胡兰先杀了一个村长等等？这都是这不可能是谣言，但是我没有考证过。那又是黄继光说怎么堵枪眼儿？说这个不符合这个什么什么生理学啊，早就得打烂了，那机枪早把人打飞了等等。邱少云对吧，其实这个军报的这个批评文章啊，我看我觉得他说的我都能同意，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他要能再加一个自然段啊，他会让他的这个批评啊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一个几十年前吧，这个人民日报这样的最高的宣传媒介都曾经头版头条亩产过万斤的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么一种记忆。哎，比如说美国人最明白这个了，就是你过关你说一句假话你就载入记录啊，我直接就怀疑你以后说的所有的话呀，而且我会可能一辈子都不信任你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铺垫一下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这种啊对于一些英雄人物啊的宣传，对吧，就是我们的宣传工具也曾经说过假话。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前提啊，我觉得现在啊我们对英雄的认识就能更全面。 我看到了有一个对邱少云的哥哥还是弟弟的采访，就是人家就问那些问题，就是说烧了以后他身上的炸药什么会怎么不爆炸啊，还有大白天那个烧了以后，就总之是说什么烧了以后人不动违反生理学的常识啊，什么什么什么，他在具体的问题上他都是说我不清楚。当然他很愤怒，他觉得那些烧烤说啊这个是非常侮辱英雄啊。我现在下面的跟帖也很多，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英雄里边啊大部分成为宣传的英雄都具备一个情节，就是牺牲。就是王杰，欧阳海是一个马在铁路上把那个马推开，他说否则的话火车会翻掉。那个邱少云、黄继光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我很小就有个疑问，最大的英雄他不是这样舍己救人牺牲的。 是 雷锋。 你看、这一批的英雄里边哈、 对， 雷锋是 意外事故， 哎，他是个意外事故。我很小的时候，我自己批判我那个思想，我那个时候有过这么一个思想， 对， 我就想，他好像没有王杰啊、欧阳海他们。他们你看都命都没了。 你觉得死得不体面、 哎、我觉得这个雷锋他不是这样死的，他是被 倒车那个撞了一个杆子、 哎哎、嘣，被一个意外。为什么雷锋是一个最大的英雄呢、嗯、当时呢，当然有人觉悟不高，当时跟我灌输个思想说他是因为主席他们都题字了， 这也有关系啊， 他题字了、 啊、 后面很多人就没那么多的题字。后来我另外一个比较善意的理解就是说，雷锋这个英雄啊比其他的英雄更容易学习，因为 别小事， 哎， 从小 别的英雄啊，你说王杰，我们学王杰，学欧阳海，别的我们都忘了，忘掉的就最后，忘不掉的就是最后那一刻舍己救人。可那个舍己救人，我们做小学生，我们都会说，我们也会舍己救人，还没碰到这样的时候呢， 哎、 对不对？ 对， 雷锋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田导，我问你，你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哈，假如一个人冒着被老太太讹诈的危险，对吧？明知这老太太肯定讹诈我。但是我还就救你了，这算英雄吗？ 你是起码算个好人吧？因为我这次做这个事情，我起码有一个哈，就是理解，对我挺教育的，就是你就无论说是你竖起来的英雄，那竖起来英雄像黄继光就是邱少云这样，那肯定军队里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事儿，那才在我要找英雄，我得找这个真人，还有那么多人，军队里那么多人，我要竖我不可能拿一个虚拟的竖啊，我肯定也是有这码的事儿啊。 对 啊，包括雷锋，这个雷锋就日行一善这事儿，他写日记，你要写他得帮助什么人或者怎么样，做好事不留名啊，我觉得这个就挺不容易的。还有前一段时间网上也有，就说这雷锋说写了个日记，说想上天安门，起了好几次范儿想上天安门、 嗯、 结果这个下面跟帖全部都在骂这个雷锋，就说这个作秀吧你这那。 骂当初这个雷锋， 我想当初这雷锋他肯定没作秀啊，就他当时写日记时候是真的呀、 嗯、 然后他就被车撞了以后他成了，就说这人去世了，然后我们要树这么一个英雄，然后把他东西拿出来，那这个都是人家的真情实感的一个流露，你这个要都不信了那也挺可怕的。而且我们这次在做这个英雄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很冷漠，90%冷漠。 嗯， 你中国人，中国人、 啊、 我们采访的一些尤其中国学生、 哎、 大学生， 我们有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就英雄这个事儿啊问问这个各路人等、 嗯、 咱们可以看看是什么反应。 不知道，我自个儿就是英雄，赶紧问他吧，我赶紧， 真是英雄跟我没关系，不要 啊，你爸爸是英雄啊？ 这问的有点太大， 挺难回答。 我还没想过，不知道， 也不太清楚。 必须回答一个人吗？ 是什么样的英雄啊？ 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说那些打仗的也是英雄，但是他影响范围小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能改变一个人的灵魂的。 I don't know, is he a actor? No, I don't know the other one. Only Jackie Chan. 的人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呀， 我觉得是父母吧， 都是英雄吧。 你能准确的说你心里当中的一个 黄继光、 姚明什么？ 我首先想的是雷锋吧， 很有责任感， 保家卫国嘛， 顶天立地独当一面的那种吧。 岳飞、 李小龙、 吴任、 张继光、 焦裕禄、 大杨丽 伟，当然是马云 了。岳飞、 姚明、 刘翔、 黄继光， 总是会把家民族的 为了中国人民解放是英雄。 不过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问题哈，就是需不需要有个英雄呢？我们心目中没有英雄我们活不好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当美国人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是确实是个事儿，我们做了一个小事儿，我们没做一个大事儿，就是说我们这个英雄怎么，如果说我们的英雄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那 那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左了。那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因为生活里的这么一个真事儿，然后我们做了一下子，结果做了一下子没想到就真的非常的冷漠，就从我们的创作人员就开始说没事儿吧，做这个干嘛呀， 嗯， 然后这有票房吗，这个说是您要做一论证剧知识分子戏，那您让大学里演得了，说你这个弄这个干嘛，说这是不是会很学术啊，就关于这个，关于这个英雄是不是有概念，然后英雄概念是没有的，你能准确的说出你心目中一个中国英雄的名字吗，是都停顿，说也说不太清楚，最后说什么样的叫英雄，然后我们就梳理了整个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英雄谱，我们都从先秦就开始往下捋了很长的时间，嗯，做的也不是太详细，很粗糙做的，但是就通过这个大家一起的创作的时候还是挺有感触的，就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学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的精神层面上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我不知道是这个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漏洞，我觉得在这个教育里面还是有漏洞的。我们到现在，如果说这个英雄这个概念，不管我们自己曾经有过，还是西方人提出来过，就是说这个英雄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起码建国以后我们是受过的，然后这个英雄好像是要帮助大家。那作为一个帮助大家的人，如果都是 90% 的质疑，那这只能真是说是件事情了。那我们的有的朋友就说，就拍摄完了回来说就摔东西，我说他真是挺令人发指的，说怎么了，说因为拍不出个什么。为什么拍不出，他说因为怎么这么奇特的冷漠啊。 是因为我们多少年来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把英雄跟榜样两个概念混起来了。 嗯， 所以英雄呢，多少年来就是用英雄来做榜样 role model。美国人呢是白日梦，美国人的英雄是不存在的，他不用学习的，他超人呐、蝙蝠侠，他是我们的侠客，他跟我们的侠客呢、也有区别，他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特殊的记忆、技能，然后又有特殊的道德，但是呢，他必须有另外一面，他做一个常人，他喜欢的女的是个普通人，超人呢、他一面飞天飞地救国救民，另外一边回到办公室里，他必须老老实实做个男人，忠于一个女朋友。而我们的侠客是跟不相干的。可是你刚才我们后来讲的雷锋啊，他那一些呢，其实是我们叫就是榜样，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学习的。这个东西呢很实，但是一旦幻灭的话，你就连概念都没了。 你比如说我的这个个人，咱们就进行自我调查哈。好比雷锋，你说这个日行一善， 嗯， 他我比较不大觉得雷锋是英雄，我会觉得他是榜样。 对， 但他比如说，但是这个英雄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也很能理解刚才采访里一个人的一句话，没准要有人问我，我也这么说，就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呢？英雄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知道我不是，那么他是呢，我尊敬他好了，他我有或者没有他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跟你说田导演，我跟你讲讲，就说我这个心里有个情意结，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应该看看心理医生，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天生就有的，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小时候种下的一种东西。我现在看电影那个英雄儿女，那个王成，有时候电视上电影频道又在播，我只要一看到他最后阵地上就剩他一个人，拿着个话筒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我就痛哭的，我就撕心裂肺，咬着被子脚我就哭啊，我就百试不爽。你让我再看，我看到那儿就哭。这但一出门是吧，救人甭找我，那肯定。但是呢，我为什么会老是就包括好莱 出门呢就喊向我捐钱啊，向我捐钱， 就包括这个我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这个文道就觉得我可笑，说我看蝙蝠侠都哭，我看这个蜘蛛侠我都哭，我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蝙蝠侠或者蜘蛛侠，就是最后即将现身的那一刻，说了一个说你永远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我选择做一个好人，噔他就去了，呜我就哭了，我好像对这个啊泪点非常低。那你哎，你觉得这是什么 心中的梦、 这是什么毛病呢？ 英雄是一种梦啊。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纯，如果是纯物质，纯这个你的生命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的 常识性的生活状态，和你本身作为一个人，你有一个好像似乎你达不到，但是你很想超越的一种什么理想和信念，一种什么支撑，那个东西可能会让你一下子，其实那个就是信仰嘛。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说内裤反穿这家伙叫超人的，他不是就是因为他在二战之后美国人也精神低迷嘛，然后大家就创造这么一哥们嘛，这个人是个超能力嘛，然后这个人心怀人类，然后这个人是做的所有事情由于他有超能力他绝不失败，然后最后他抱得美人归，然后政府嘉奖，然后生活幸福，比如像这样的人，那美国人他心里也是个盼想啊，他也看到这样的人，他觉得就他可能生活里面达不到，所以他虚拟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其实有他的基督教的，有他的这个宗教的这种， 你觉得有宗教关系？ 有，您那个感动我觉得是有信仰的一个 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是吗？ 有可能，但是是一个真的是人是要有精神的，我觉得人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哎， 生命的意义， 我又觉得其实某种英雄情节啊。